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Hello， 大家欢迎嚟到浩浩汤汤。咁今次咧就系由 Ringo 同埋我哋嘅特约嘅电影人。 新年好啊！呢个 新年好，阿乐乐就代替阿 Eddie。咁我哋就继续我哋上一次。一個叫做 IMDB、本世紀一個最佳嘅首100套嘅電影嘅大家嘅傾下偈啦， 傾偈啦， 唔好話咩分析咁樣啦， 我哋都係冇資格分析啊 ，check 下啫咁樣。咁我首先咧就係要介紹咗阿樂樂先，樂樂咧其實真係身從咧好多個身份嘅啊，咁佢除咗係電影人真正電影人之外咧，佢亦都咧而家正係。物羅緊股咧，就同我哋另一個嘅我哋嘅主力嘅一個會社350香港咧，就係、籌備緊一套我哋嘅微電影啦。我哋已經開咗幾次會噶啦、工作會議。咁我哋都希望咧，就喺巴黎嗰個峰會之後咧、就再繼續呢一個推動。咁希望等到更多人關注到氣候嘅問題。 係啦， 係嘛？咁你可能透露少少啦。 哇，透露少少唔可以穿㗎喎，呢啲秘密。 我哋都係幕後人嘅，因為我哋一位呢萬能嘅就係、上一次有嚟介紹電影嗰位Neil Neil 啊。 係啦。 恩先生呢佢就差唔多一手包辦晒。就做晒所有嘢。 唔係而家都仲度緊個故仔嘅其實。未度晒嘅。咁應該可能仲有啲中間仲有啲調節啊有啲修改啊咁樣嘅個故仔。咁啊未出到最後個 version 嘅。咁啊慢慢嚟嘅要 到咁上下咧，我哋又會喺浩浩汤汤再為大家宣傳噶啦。 係啦， 咁Eddie 雖然身在南美咧，但係佢都已經喺我哋第一次嘅會度咧，都已經俾咗啲意見，跟住又俾咗佢最想做嗰啲嘅 idea 出嚟。咁我哋睇完咗之後咧，我哋有完全嘅獨立嘅自主權 嚇。 咁我哋可以 ban 佢，或者我哋唔 ban 佢咁樣啦嚇。咁啊，預期佢翻到嚟咧，睇到第一個嘅一個叫做毛片啦。 係啦係啦，或者 storyboard。 Storyboard 都嚟啦， 系啦，系啦。 好啦，言歸正傳，我哋跳翻今日啦。 好啊，好啊。 今日咧，我哋又繼續會介紹咧呢個 IMDB 呢個榜即係呢個網上嘅電影榜。咁都係歐美為主，不過咧越嚟越多世界各地人嘅參與。係 都有啲亞洲嘅， 係嘛？ 係啊。 咁我哋上次又介紹到1至33位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我哋分3 part 啊嘛。咁我哋就由34位介紹到66位到啦。 係啦。 咁但我哋好隨意嘅，啊亦都係即係傾偈咁傾。 因為佢個榜咧成日轉啊，係啊，咁有啲戲咧又轉咗啲位啊，又多咗啲新。 一陣一定要揾你一套最新上榜嘅，上咗榜係好短時間，我都未睇。 系啊， 但系都 surprise， 即 系 居然啊咁快上咗 榜， 同埋跳得咁高喎，呢下都好犀利喎，咁样 吓。咁唔系，星战七都系好快又上咗榜。 星战七都系当时都系好快上咗榜， 系啊， 咁但系大制作啊嘛，因为嗰套 咁啊系呢套咧被人 小众嚟噶嘛， 以为系 B 级片嚟。 系嘛 ？OK， 我未睇啊，咁所以啱啱你介绍啦。 系啊， 好，咁我哋咧就循例都系要问翻我哋嘅嘉宾啊，咁你咁长嘅电影嘅历程，虽然你好后生，咁你最欣赏或者自己心水嘅电影，向我哋啲观众听众介绍下。 咁其实我睇戏个历史都几耐吓，即系细细个已经跟爸爸入戏院睇，咁我好中意喺我中意喺戏院睇戏噶，我就其实平时咧就睇碟比较少嘅，即系睇碟反而少，网啊更加少，我多数就系入戏院睇，比较特别啲。咁如果我最喜歡嗰幾套咧，其實真係好多啊，太多啦。咁我 係咯，總之就講你三套啦。 霎時間係啦，霎時間就諗到幾套出嚟啦。咁我有一套咧就叫做《山雨欲來》啊。咁佢個即係譯名係咁啦。咁就係一套 歐洲片嚟嘅。 係啊，佢又南誒東歐啦 嚇，叫做 係啊，算係東歐啦。咁Before the Rain 嘅叫做。 Before the Rain。 係啦，咁佢就係以前係叫南斯拉夫嘅，咁跟住係之後分裂咗嘛，咁就其中。有一個國家分咗出嚟就叫馬其頓。 哦 ，OK。 係啦，咁佢就係因為馬其頓分咗出嚟咧，佢先至拍咗一套咁嘅戲，就講翻佢哋當時嘅一啲情況，即係有陣時候有 內戰啊，又打仗又成啦。咁佢就有三個古仔嘅嚇，咁啊三個古仔咧，但係其實咧就連轉咧有關係嘅喎，係好似一個 circle 咁樣嘅喎嚇，即係佢又關佢事，佢又關佢事，原來去到最後咧又去翻嗰個位咁喎，即係我覺得咧佢嗰個劇本咧係寫得非常之好嘅。 係邊年嘅？ 嗰一年係1994年啊。 哦 ，OK， 係 啦，1994年嘅嚇。咁我覺得佢啲配樂又係好正嘅。配樂啊，攝影都好正，但係 英文嘅話係講翻南斯拉夫啊， 講佢嗰啲畫嘅，講嗰啲馬其頓 嘅 啦 喎， 嗰啲畫 係 好似嚇又冇英文，好似冇英文嘅、啊，冇英文嘅語言喺裏邊， 但係有碟嘅， 佢、 啊、 東歐嗰啲畫 買到嘅， 有碟嘅，有碟嘅， 揾、okay, 啊、到嘅呢套，咁我幾 咁 係 咩類型咧？係劇情片咧、啊，又係 thriller 啊，又係 劇情片，就涉及有少少戰爭，又有啲愛情咁樣嘅。 馬其頓係個歐洲火藥庫啊嘛， 又有啲愛情咁樣嘅。 good good 嚇、嗯，正嘅呢套。咁、另外一套咧，我呢套又係好中意。咁因為個女主角啦，咁、可能 Ringo 你都識噶啦 ，Sophie 馬素啊嘛。 哦、oh, yes， 法國嘅第一啊，第一美人啦 嚇。咁啊，而家 美婆啦，而家 而家老咗好多，前一排見佢，前一排見佢出鏡咧，唔得啊，真係殘咗好多。咁唔係，我而家講佢靚嗰陣時，係啦，咁佢就呢套係1993年嘅。 哦，嗰陣時好靚啦。 係啊，咁 佢後來拍 James Bond 嗰陣時都叫做睇得下，再近期啲就嚇， 唔得近期都 1993好靚， 唔係好得啦， 冇錯冇錯。 係啊，嗰陣時又好靚女啦。咁呢套咧其實純粹係都叫愛情片啦，呢套純粹愛情片啦。咁就芳芳， 芳芳啊 ，fan fan 好似英文都叫， 系啦系啦，佢法文嚟嘅，法國片嚟嘅，法國片嚟嘅。咁佢嗰個愛情觀念咧就係比較特別嘅，因為個男仔咧。就男仔其實本身都有個女朋友咁樣嘅啦嚇，就係未結婚咁樣嘅，咁啊邂逅到啊芳芳啦，咁啊芳芳係一個好特別嘅女仔啦，咁個男仔咧就覺得咧兩個人咧如果係相愛咧，佢就堅持一個原則咧係 no sex 嘅嚇，唔上床嘅，我一定唔會同你發生性關係嘅，咁佢覺得咁咧先可以維持到一個好佢認為好 柏拉圖式的 好完美嘅。系啦，好完美嘅愛情啦嚇，佢咧就即係總之咧要同佢保持一個距離嘅。咁呢套戲咧有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完嗰陣時咧嗰個剪影個片段都好得意嘅，一男一女咧喺度食一條意粉咁嘅，佢食，咁佢又食，跟住又拉翻牆，又有一個距離，又食，跟住又拉翻牆，咁好得意嘅嗰個剪影嚇，咁其實咧就表達到佢成套戲嘅意念喺度。 咁係愛情片咯，完全 保持一個距離嘅，大家要 即係愛情片嚟咯， 愛情片嚟噶，冇上床嘅，兩個男女主角冇上。 高品味嘅，唔需要一定上床。 系啊系啊，咁、我覺得佢好幾特別嘅佢呢個。 咁你覺得特別嘅係因為佢個成個嗰、那個嗱、第一套《山與肉來》，你就係話因為佢嗰、那個劇本 係啦。 咁呢套你話因為佢 咩？呢套咧，我覺得佢一嚟佢個音樂好靚、 okay, 拍攝亦都好靚， okay, 人又靚， okay, 男仔女仔都好靚。咁、而且我覺得佢個意念係好好嘅，即係佢認為呢個咁嘅愛情咧係唔需要性嘅嚇，即係佢哋即係尤其是法國人啦嚇，閒閒地即係啱見面咁就可以上床啦嘛，好多美國人都係咁啦。咁佢咧打破呢一個觀念，我覺得唔係嘅，唔需要嘅。我哋係有一個愛情喺度咧，又係有一個距離。一個追逐，咁佢又覺得好滿足啦。佢鍾意一個追逐，佢就唔鍾意一下就要上床。 永遠都係做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就好過做老公同老婆 啊。佢就係堅持呢個信念。 Okay, good good， 咁呢套啊，我記得係睇過嘅，因為都係冒住阿 Sophie 馬素個艷名去睇嘅，係啊，我都記得有印象嘅。 娛樂性係好高嘅呢套戲，其實 good, good, 好 睇嘅。 咁啊，最後一套啦。 係啦，最後一套咧就哇，呢套又係我好中意嘅一套戲啊，係啊，就 Break Blue 啊。咁、又係法國片喎， 係 啊， 又係歐洲片。係 啊，點解你會鍾意法國片？ Lifestyle 啊。 咁我係鍾意羅比桑嘅，因為咁呢套咧係我睇完咗《這個殺手不太冷》之前、之後咧先翻睇翻呢套戲嘅。 係咩？佢早過 呢套佢係第一套拍嘅戲。 哦 okay、 佢係拍咗呢套戲，佢先至開始成名。 係咩？哦，係、okay, 啊、 okay, ， 開始成名。咁、反而佢最早期拍嘅戲咧係最好睇我覺得佢而家越嚟越咧，即係有啲跌。 而家唔得啦，而家真係我覺得唔得啦，真係唔得，係啊。我係戲院睇嘅喎。 真係有啲跌。 哇！嗰種 好 深海嘅感覺，同埋啲海豚嗰、那個嗰啲、哇，好， 尤其是係個結尾啊，哇，真係好傷感啊， 好傷感， 好傷感啊！但係即係哇，你感受到，我真係好感受到啊！佢真係 電影感好好， 係啊，我真係 電影感我完全帶到你去另一個世界，個後生仔啊嘛， 尤其是喺咁深嘅海水底下，係啊，其實喺好孤寂噶嘛， 係啊係啊， 真係好孤寂噶嘛。阿 Ringo， 你有冇潛水㗎？ 有，不過係冇佢咁犀利啦。我亦都冇，我太太唔俾我孭樽潛水，我就 徒手潛水。 徒手潛都潛得好深嘅，當然冇佢咁深啦。佢真係犀利到不得了啦。 係啊，嗱，如果你真係有學過潛水孭樽嗰只咧，我就舊年啱啱學嘅啫，即係初級好初級嗰只啦，咁就孭樽嘅。我都感受到啦，已經即係睇到呢套戲啦，哇！原來佢咁喎，真係喎，而家真係自己親身經歷到咧，即係你落咗去海底嗰度咧，其實你係孤寂啦，兼且係幾驚啦，即係有啲恐懼啦咁樣，即係有呢啲感覺。咁我諗呢套戲，因為阿諾比桑咧，其實係潛水高手嚟，咁所以佢又拍咗呢套戲，咁佢好表達到佢自己嗰啲心情啊，咁即係完全係表達到一個如果潛水嘅人睇咧，就更加有感受嘅呢套戲， 係啊，冇錯，冇錯，嗰種氣氛好好嘅， 係啊，係啊， 唔係個劇情好普通嘅啫嘛， 係啊， 好普通嘅，係啊 ，OK 嘅。啊，好好另類啊！多謝阿樂樂嘅介紹 ，OK。咁我哋每次嘅嘉賓都唔同啊嘛，上次啊 ，Neo Neo 咧嗰啲咩生化壽司 啊，係啊，佢中意嗰類， 大家都跌曬落地，因為佢其實係製作過嗰啲嘅喪屍片添喎。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我呢次我哋個350嘅電影咧，就盡量撳出去，唔好俾佢嚟得咁。 佢好似都想啊， 唔好嚟得咁犀利，一定要係能夠推動到呢個環保啊，呢、這個減碳嘅意識咁樣。 係啦， 好啦。咁我亦都補充翻啦，好奇怪喎、你講咗阿蘇菲瑪素咧，其實如果法國嚟講咧，真係有三代啊，當然我哋可能我 miss 收咗啦，早一代杜魯福年代咧，哈芙蓮丹， 係啊，好靚 到不得了，哇，好多戲， 唔係喎，而家佢老咗咧，前嗰排都有一套戲去做喎， 風雲遊船咯， 我覺得 OK 喎， 好 OK 啦， 我覺得 OK 喎， 中生代咧，即係你嗰代咧，就係阿蘇菲瑪素啦。其實再早都成十年啦、即係蘇菲瑪素之後咧，就亦都上咗榜嘅 Amelia 嗰個叫做咩天使愛美麗， 天使愛美麗 嗰、個都傻傻地、 但係而家又老咗， 又老咗好多啦， 老咗好多而家。 咁有一個又係喺法國紅咗，跟住過咗去拍 Mission Impossible 嗰、個咧，個法國靚女，哇！嗰、個就即係變得快咯，拍得幾套戲就即係成個變咗閃咁啦，咁樣咯。 係啊，唔係啊，啲外國人係比較老得快啲，我覺得。 即係但係啲法國靚女係有。不同的品味，你美國的明星咧都數到嘅，不過就好似即係 stereotype 咗係咁啦，即係大家都知阿膠嗰個Tom Cruise 啊靚太咧，全部二十年都一樣樣噶嘛嚇，即係膠得好緊要。 佢成日都俾人即係嘲笑嘅呢樣嘢已經，即係好似近排有套戲都用咗佢嚟。 亦都 Kim 啊嘛，咪做嗰套阿根廷攞獎 係啦，冇錯啦 嘅美國版 係啦，其中有一個對白。 二十年前又係佢咁嘅樣。咁二十年後即係出翻嚟，又係咁嘅樣嘛，咁啲人就笑佢啊嘛。 唔係啊，佢其中有一句對白搞笑， 都係咁講， 搞笑佢噶。 我睇咗阿根廷攞獎嗰套，就冇睇美國嗰套。 你冇睇美國嗰套？ 冇睇美國嗰套。 嗰套有一句對白搞笑佢嘅。 仲要羨慕或者妒忌阿樂樂咧，因為佢嘅電影人身份咧，佢成日睇戲咧，就早我哋係幾個 菠蘿雞啊，我菠蘿雞 幾個禮拜前就睇曬嗰啲咩首映啊、試映啊咁樣，跟住呢套好唔好？我哋猛問佢啊。 唔係，係講下感受啫。 咁啊 OK 嘅。 俾少少hints 俾啲觀眾有啲方向去睇戲啦。 嗱，香港咧就係要靠你哋，因為香港個舉個例，嗰個 Yahoo 嗰個評價咧，好多時就好似甩碌甩得好緊要嘅。 唔係嘅，好過人㗎。係 啊，好甩碌甩得好緊要嘅。 好過人。 但係 IMDB 咧，某個程度，即係我睇咗30年戲啦，叫做都嗰個參考價值 就 OK， 即係個娛樂性就 OK 嘅。咁另外一個 Metacritic 咧，即係嗰個叫藝術指數咧，就有時你未必同意。咁所以呢個我哋推介俾大家咧，即係有一定嘅保證喺度咁樣嘅。好啦。